禁影危害国安电影。 乐施会毅行者不获批群组聚集豁免，未能实体举行。 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同意在十一月底前重启核协议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10月28日嚟到星期四，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咧系收听收睇嘅。嗱，讲到咧卫生防护中心咧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寻日咧就联同行政长官嘅专家顾问团咧开会，咁啊倾到第三针啊，成日都讲到啦，打第一、第二针之外，系咪一个第三针一个加强剂咁嘅作用咧？咁见到委员会咧，最终都建议话三类人咧系需要补打第三针噶，包括第一类就系啲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士啦，另外咧就系打咗科兴又好，打咗两支伏必泰嘅疫苗又好，一啲比较高风险、高感染风险嘅人士，好似一啲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啊、医护人员啊、工作环境有较高暴露风险，同埋咧较易传染新冠病毒嘅员工，好似一啲跨境运输呢一类等等咧，以及一啲嘅长期病患者啦，咁都系咧属于叫做较高感染风险，都建议系额外打第三针噶。而呢类人士打第三针同打第二针咧，就系建议隔6个月啦。另外亦都建议咧打第三针咧，都系打伏必泰，即系你本身就算系可能系打科兴都好啦，头两针都话系第三针建议打伏必泰系好啲嘅，因为就话比科兴咧可能系产生更加好嘅免疫反应。对于一些之前打科兴的人士来说，这个就可能第三针就变成所谓的抠针了。详情是怎样都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在电话旁边倾下，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晨。 早晨。 早晨，刘宇龙教授。刚才就讲到这个第三针，昨晚开会就倾了。我想知道其实今次第三针是无论之前打科兴头两针打伏必泰都好，都是建议是第三针打这个伏必泰的。其实在一个抗体水平上面第三针打伏必泰和打科兴，你们是不是都有看过数据上面会差几远？ 都有看过的数据的。当然外国的数据就主要都是伏必泰和其他那些平台抠针。咁啊，许教授都有一啲本地嘅数据，系打完两针科兴之后打伏必泰或者打科兴，咁都系见到打伏必泰系确实个抗体升幅系比较高嘅。咁基于呢个原因咧，咁委员会就即系提议啦，如果系打科兴两针嘅，可以建议佢哋打第三针系伏必泰，但系其实都容许打完科兴之后仍然继续打第三针科兴，因为每个人嗰个选择嗰个考虑点都唔同。咁大家都知道，打伏必泰有佢嘅好处，亦有佢嗰个所谓短板。咁啊短板，咁尤其是系年轻嘅男性，青少年啦，咁亦因为咁样，上个月咁我哋委员会就将两针减一针。所以而家咧去到呢个位，因为我哋已经用咗呢啲疫苗，即系香港就呢两种疫苗有6-7个月，咁积累嘅经验系唔少嘅。其实而家呢一个咧系优化每一种疫苗应该点样去运用佢。咁譬如打两针科兴嘅，我哋基本上觉得所有嘅合资格嘅人群都应该打三针科兴。咁之前我都有表达咗意见咧，咁因为科兴系一个老嘅平台，系一个滅活嘅疫苗，其实最终两针未必系完成咗佢嗰个使命啦，我哋叫做咁可能三针先至系叫做我哋叫做 primary series， 但我唔想用呢一个啦，咁因为其实会好混淆嗰啲听众。咁总之我哋喺一路优化呢两种疫苗应该点样打。咁譬如喺青少年，咁优化就唔好打第二针啦，因为我哋自己广大都有数据，嗰啲青少年打完一针嗰、那个伏必泰嗰个中和抗体嘅浓度其实一啲都唔弱嘅。咁但系当然随住时间会减低，咁就希望透过香港电台讲俾市民听，唔好忧心，因为政策又好，我哋嘅建议又好，系会跟住時間經驗的積累和疫情的轉變而有改變的。 我記得那時候就說打疫苗之後不同人士可能那個反應不同，譬如說青少年可能那個反應會強一些在抗體方面。但我想知道譬如打第三針 無論是打了科興又好啦，之前打伏必泰又好啦，咁如果第三針打伏必泰嘅人士，佢哋嘅抗體水平咧，喺唔同人士，譬如而家講到話一啲免疫力比較低啲啊，長者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者都係建議優先打第三針噶嘛。佢哋呢啲唔同人士方面咧，打咗伏必泰之後咧，嗰、那個抗體嘅反應係有啲咩唔同嘅？ 嗱，咁咧，而家我哋集中講一講呢個免疫力係比較弱噶啦。頭先你都講咗，譬如做咗腎臟移植啊、洗腎啊、食緊一啲。免疫系統抑制劑嗰啲，咁我哋自己香港，我哋廣大都有做啲青少年係做咗腎臟移植、洗血或者係免疫力，即係我哋叫先天免疫力低下嗰啲咧，打咗一針，伏必泰基本上都冇乜反應，打第二針咧就好啲，但係仍然係有一個好大嘅比例係冇咩反應，咁所以喺呢一啲人群咧，我哋真係覺得應該三針個伏必泰先至完成咗佢第一個階段咯，咁所以。其實頭先都講咗啦，即係點樣優化？優化係呢兩隻疫苗點樣去運用佢，喺唔同嘅群組又應該點樣運用佢？咁而家就去到呢啲比較細緻嘅位啦。咁所以琴日科學委員會就覺得呢、這個免疫力低陷，無論外國或者本地嘅數據都係支撐住，係需要打三針先係完成咗我哋所謂第一個階段嘅打針。咁、甚至乎喺美國已經有一啲建議話呢一類嘅人群可能打第四針添，咁呢個當然就唔係我哋能夠講嘅啦。今日咁我哋講到呢一點已經係算係唔係太落後嘅啦。 但可能都好快要研究咯，就可能睇埋第三針嗰個情況點，可能就要諗定第四針嘅咯，可能都係。 嗱咁樣啦，咁香港其實都唔係太慢嘅啦嚇，咁我哋就專注做好而家琴日科學委員會嘅建議，咁亦希望政府會盡快推出，因為琴日。記者招待會都問嗰個時間表有冇，咁我亦講咗係宜快不宜慢，因為全世界能夠有能力打第三針，即係比較疫苗個供應係唔係一個問題嘅國家咧，都開始打第三針。咁我哋亦排列咗個優先次序，譬如打科興嗰啲，頭先都講咗啦，應該全部十八歲以上而家係合資格打嘅，都應該打第三針。但係當然唔會一下開打全部人啦。梗係都係同以前一樣啦，咁由60歲一路咁打落去，同埋高風險嘅，無論佢係高暴露或者佢自己因為佢工作關係啊等等，嗰啲就優先打。但最終打翻兩針都可以打三針，而第三針咧咁基於而家嘅數據係建議打伏必泰，但係我哋亦明白其實三針科興一樣唔差嘅。對於預防嗰個重症， okay. 因為智利有個研究都講咗兩針科興之後，無論打伏必泰。或者打呢個科興第三針咧，佢預防嘅重症基本上係不相伯仲嘅，即係 T 細胞喺科興嗰個產生係同伏必泰係不相伯仲。 但主要係講緊重症，但譬如講到而家就話有一啲嘅變種嘅Delta 病毒啊之類嗰一類咧，打第三針你揀科興同埋伏必泰可能就有唔同嘅效果咯。究竟譬如啲市民如果真係要揀第三針嘅時候，究竟點樣揀咧？會唔會除咗話譬如考慮到伏必泰可能嗰個反應啊副作用大啲之外，應該要點樣揀咧？你覺得係？ 嗱咁咧，每個人嘅考慮都唔同嘅。咁如果你真係要去一個好高風險嘅地區。譬如而家去美國啦，或者去某一啲國家，真係唔好話叫做失控啦嚇，基本上係採取一個與病毒共存，因為同與病毒共存嗰個代價就係會有個案啦，會有死亡啦等等，咁嗰啲咪可能打伏必泰咯。咁如果你係留喺香港，仍然喺一個清零嘅狀態之下，咁可能你又擔心伏必泰嘅副作用，咁你咪打科興咯。咁我冇覺得係邊一樣啱或者唔啱，因為因人而異。咁香港由一開始即係開始開打呢一個新冠疫苗，都係採取一個相信市民嘅選擇，俾市民有一個選擇權。我諗喺全世界嘅範圍都好少地區國家係容許市民去選擇究竟打 A 或者 B 疫苗。咁香港真係一個少數嘅地區，咁我亦即係作為委員會嘅主席，亦覺得即係好自豪啦！香港能夠堅持到今日都係咁樣。 我想問一下劉宇龍咧，因為具體嚟講咧，有啲情況，譬如有啲免疫力系統比較弱嘅，甚至可能即係失調嘅，譬如青少年，頭先有青少年就比較容易，譬如打伏必泰咧就可能有。個心肌炎嘅機率相對高一啲啦，咁但係佢哋如果又係屬於免疫力系統或免疫系統係失調嘅呢一類，咁又要優先打啦。其實係咪仲適合打伏必泰咧？咁具體呢一類人係點處理咧？ 哦，咁樣樣啦嚇，咁其實嗱，我講翻嗰個發生率先啦。咁其實喺香港青少年男仔12歲到17歲嗰個群組咧，其實係高過美國5-6倍嘅。 咁我都即係發表過意見啦。咁美國其實真係佢嗰個監控系統有不足之處啦。嗱，而家講第二點啦，就係頭先講話啲青少年，如果佢係做咗腎臟移植，咁我哋都同十幾個腎臟嘅病人打咗呢個復必泰兩針，咁啊發覺佢哋嗰個中和抗體嘅水平係有提升，但係都有兩三個係完全冇反應嘅。咁佢哋有反應嗰啲咧，佢嗰個抗體濃度都係遠遠不及嗰啲冇病痛嘅青少年。咁喺我自己嘅有限嘅所謂資料啦，即係青少年，咁我覺得係應該打三針。咁點解我唔會太擔心佢哋嗰個心肌炎咧？就是、因為心肌炎嘅產生咧，就係個復必泰嗰、那個即係產生嗰個反應係好強烈嘅。因為好多人打完復必泰都會覺得個手臂會腫啦、會痛啦、會攰啦，甚至乎會腸胃不適啦等等，甚至肌肉痛、心口痛嗰啲。咁但係因為你如果有腎病食緊，譬如你做咗腎移植，俾緊啲免疫抑制劑，你根本個身體唔會產生啲炎症，因為嗰啲免疫抑制劑就係抑制你個反應，抑制你啲炎症。咁所以你面對一個即係身體係咁多藥嚟抑制你個反應，你其實打一針、兩針、三針都唔會好似嗰啲冇病痛嗰啲青少年有咁強烈嘅反應，所以我都幾有信心。Okay.可以打三針嘅， 明白呢、這個理解。嗱，而家咧即係譬如打科興之前兩針嗰啲啦，都建議第三針係可以打復必泰嘅，但最終都係自己揀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可以出現一個溝針嘅情況嘅。但我就想知啦，如果有啲市民希望頭兩針都溝針嘅，理論上係咪都可以做咧？而家 頭兩針溝針嘅意思 係即係可能第一針打科興，第二針打復必泰，可唔可以咁咧？因為而家第三針都已經做到溝針嘅技術噶啦嘛，你哋都亦都建議係咁做噶啦嘛。 哦，咁因為呢個咧就仲未喺個議程裏邊講嘅，咁我就思考緊嗱，不如咁啦，因為真係未講，咁呢個純粹個人意見嘅啫。咁譬如而家大概由上個委員會開完會之後，我哋建議青少年即係打復必泰就打一針復必泰。咁而家琴日喺記者招待會都有記者問我啦，咁點算啊？劉醫生，嗰啲細路仔點啊？咁其實咧個數據就大概係咁嘅，由上次個政策即係我哋個建議轉咗之後咧，大概都有六萬個青少年有打呢、這個復必泰打一針，咁但係有10% 咧，佢哋都挑選咗打多一針復必泰，因為佢哋需要去外國啦，去歐美啊，咁嗰啲係好高風險，咁因為明知之舉，咁我哋而家係容許呢個彈性處理，咁 OK。咁剩翻嗰啲冇出國嘅，覺得喺香港一針都夠用嘅，咁需唔需要補一針？係咪溝針咧？咁我而家就構思考緊，會唔會做一個所謂研究啦？就係、是、第二針就係打翻，譬如科興，咁打科興我可能用另一種叫皮內注射幫佢哋打。咁當然大家都知科興根本而家打咗即係上億以上嘅針藥㗎啦嚇，咁都冇呢一個所謂心肌炎那個。發生啦，叫做就有發生都同背景發生率係一致嘅，咁所以可以係容許嘅，但係唔係一個政策嚟嘅。咁呢啲完全咧都係應該再去做多啲研究，睇多啲數據。咁我係曾經諗過呢一樣嘢，咁但係我仲有其他幾項研究係希望喺青少年同埋而家個幼兒小學生嗰度推進。咁呢個係我個心裏邊一個可能會做嘅研究嚟嘅，係、 okay. 好。這個就再做研究看看，或者會不會真的做研究啦。另外呢，我就想問現在譬如剛才講到有三類人的，第一類就是免疫系統失調的人士都建議打第三針，就說跟第二針就希望相隔至少四個星期的。但是另外一類剛才一些的高感染風險，譬如講緊60歲以上的長者、等等那些，就是打第二針和第三針之間就隔六個月的，為什麼會差那麼遠的呢？還有我見世衛本身對於打科興的長者打第二和第三針之間都有個的建議，就是相隔一至兩個月的，但我們就六個月的，為什麼有這麼不同呢？ 那免疫力低陷那些，或者吃那些免疫制劑那些人群，基本上打第一針和第二針，你兩針加起來其實大概都是等于冇病痛的人的第一针咁样。咁你记得第一针同第二针喺正常冇病痛的人系相隔四个星期，即系概念大概就系咁样样。即系变咗要踢佢两脚，佢先好似等于一个冇病痛的人踢一脚咁样样。咁所以就第二个星期就等四个星期就可以打第三针。 即系近啲个，令到佢哋反应可以谷快啲咁样，系嘛？ 系啦。咁至于老人家或者嗰啲所谓高暴露风险嗰啲，咁系即系。老人家當然是比較弱啦，但就唔係弱到好似洗緊腎啊，或者做完移植之後嗰啲人啊嘛。咁 但係咧就相對啲年輕嘅力壯嘅冇病痛，咁亦係差啲嘅。咁所以佢第一針同第二針咧都係已經完成咗，我哋叫做第一個就係要去誘發佢，第二針咧就係去提升佢。咁所以就等六個月咧，就等佢個抗體跌到咁上下嗰陣時再打第三針，佢嗰個跳躍咧就會更加好啲，更加快啲。如果你太早打咧，嗰個跳躍咧，其實都是去回之前那個位置，那香港是一個清零的政策下面，你其實真的無需急於打第三針的。 嗯。 那但是當然如果你去到某一些位置，我自己覺得應該有個彈性，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未到六個月你又要出國去一些高風險的地區，那我都曾經建議過應該是彈性處理，就不應該死死板板這樣。因為到最終呢，我們優化那個接種就是要因應每一個人的需要，或者每一個群組，或者你打緊哪種疫苗而去優化它。但是當然這個就變成處理上即我們叫做政府的部門就會覺得很困擾。所以當時我們曾經是講過三至六個月的，但是講完之後又覺得在本地你會不會等到六個月其實都是有條件呢，所以到最終都是即跟這個伏必泰一樣拉齊的六個月。咁至於 WHO 講三至六個月嗰、那個咧就係、是、科興嘅，咁佢曾經亦講過一至三係三至六個月，咁、嗰個咧就係、是、因應我諗係其他地區國家嘅需求啦嚇。咁、我哋每一次嗰個建議咧都睇翻我哋自己本地嗰個情況而作出調適嘅嚇。 而家呢幾類人咧有冇話分先後次序，即係免疫力弱嘅人啦、長者啊，或者一啲高暴露風險嘅人士，因為工作需要嗰啲，邊類應該打先嘅咧？同埋其實疫苗計劃開始打嗰陣都已經超過半年啦，到而家。頭先你話即係做咗第二針同第三針就隔六個月啦嘛，咁其實係咪應該盡快或者甚至今個月就好開始打第三針咧？又 係，我梗係希望琴日都講咗係宜快不宜慢嘅，呢個就我總體嘅策略。咁免疫力低陷嗰啲通常都喺醫院度跟進嘅，咁嗰個同譬如六十歲或者高暴露風險係冇衝突嘅，即係嗰個執行上。咁因為免疫力好低嗰啲，通常一係就喺醫管局或者喺私家醫院度跟進，咁嗰啲可以透過個醫院嗰個框架裏面幫佢哋打一二三針，冇問題，一二三針喺嗰度打曬。咁至於其他啲六十歲啊高暴露風險咧，咁而家仲有嗰啲我哋嘅疫苗社區接種中心噶嘛嚇，咁啊嗰啲咪可以喺嗰度推進咯。咁佢而家嗰個 booking 根本都遠遠唔到佢哋嗰個所謂能夠做嗰個能力。咁其實真係好係可以好快脆。咁當然政府亦需要一啲時間去鋪排個電腦系統啊。我諗佢一鋪排好個電腦系統就應該開打。咁我好希望佢哋喺未來一兩個星期就可以開始咯，千祈唔好拉到十二月啦，明年一月，咁呢個真係不能接受噶啦嚇。 OK， 不過呢個都要睇埋個貨源啦，亦都睇下啲市民嘅意欲啦， 貨源咧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嚇，因為有1500万針，大家都知道琴日就話過咗900万，即係有咗600万針喺裏邊。咁另外我哋都好自豪啊，我哋任個選民去選擇嘅話，咁呢個就睇下市民會選擇全部 A 啊定係 B， 咁到時咪可能 A 或者 B 唔夠。咁我哋相信市民佢哋會根據自己嘅情況做一個最好嘅選擇。 OK， 另外我見尋日咧，好似原先啲報道就提到話開會都可能會提到話係咪降低兩款疫苗嗰個接種年齡門檻咧？即係譬如提到話伏必泰係咪可以5至11歲嘅小朋友都可以打咧？係咪最後開會係冇傾到呢樣嘢嘅？ 是冇嘅，因为琴日已经讲咗5个钟噶啦，我都未试过接近5个钟啦，我2点开到7点，差唔多7点先完，然后4点半先见。 即系纯粹时间唔够啫，其实原本系谂住倾嘅。 唔系，我哋 agenda， 因为我哋 agenda 仲讲好多嘢嘅吓，即系我哋有建议嗰啲先同大家讲啫，我哋仲审视咗其他地区所谓清零同埋呢一个所谓与病毒共存嗰个策略嘅利與弊咁樣嘅，都有傾過呢一點，咁但係冇建議噶嘛嗰、那個咁至於頭先講青少年嗰個有兩方面咧，咁一個就係伏必泰啦，咁嗰個就係因為輝瑞藥廠已經提交咗佢嘅建議俾美國個食物藥監局啦，咁食物藥監局嗰個委員會都開咗會，咁都係大比數通過話可以俾佢哋咁樣打，咁嗰個咧就係將嗰個劑量由30微克減到10微克，咁大家都知道在青少年那個心肌炎的發生率是頗為高的，都使人有擔憂的，所以他就

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女子 S 十四级四百米自由泳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2021年10月28日，委员会建议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高危群组优先。 立法会三读通过电检修订条例，禁影危害国安电影。 乐施会毅行者不获批群组聚集豁免，未能实体举行。 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同意在十一月底前重启核协议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讲到呢，昨日啊，专家委员会同埋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两个科学委员会呢，倾到市民系咪应该打第三针去加强保护嘅情况。咁而喺会后呢，就话有三类人系优先嘅，系可以打第三针啦，建议。包括就系一啲免疫弱嘅病人，咁包括一啲活跃嘅癌症患者啦，讲一啲器官移植者啊，包括骨髓、洗肾病人啊、艾滋病患者等等。咁另外呢，两针打咗两针科兴或者伏必泰的60岁或者以上人士，高暴露风险的群组，包括一些医护、跨境司机、机场、检疫酒店、安老院、管制站和港口工作人员等等，或者是长期病患者，都是建议是可以打第三针。而讲到打第三针，亦都是他们是建议是打这个伏必泰的。不过两者呢就相隔，即第三針同打第二針嗰個嘅分隔時間有啲唔同啦，免疫力系統、免疫系統失調嗰啲人士咧，就係建議打第二針同打第三針咧，至少隔四個禮拜嘅。而講緊譬如一啲其他頭先講嗰啲，譬如長者之類嗰啲咧，就係打第二針同打第三針之間咧係隔六個月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頭先都講到啦，長者都係其中一類屬於叫做一啲高感染風險嘅人士啦，都建議佢哋打第三針啦。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先生。 早晨，早晨，萧乐文。 连伟桥之前都接触好多长者啦，都喺预约打针嘅时候咧，知道你哋都有帮一啲长者手嘅，都听应该佢哋唔少一啲对打针嘅睇法噶。我想知啦，而家话即系打完两剂疫苗，无论科兴又好，伏必泰又好，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啦，隔六个月咧都建议打第三针嘅。你点睇呢个安排咧？或者啲长者，你估佢哋或者接触到佢哋又会点谂？ 我其实今朝都收到啲查询，就係话点样预约打第三针啊，咁我諗都有啲长者都好即係反应都正面嘅，都希望打咗第三针呢就可以快啲帮到一啲社交措施啊，或者甚至係通关啊，咁样帮到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同埋其实之前如果打咗两针嘅长者，佢哋即係对于身体个疑虑可能会少啲啦，因为始终都有经验嘅。咁但系就而家仲未有啲具體嘅安排，譬如幾時可以預約啦，點樣預約啦，咁同埋如果係之前已經打咗兩針，但係未打第三針嘅話，咁又當唔當打咗疫苗咧？即係會唔會對嗰個社交措施有啲咩影響咧？ 即係聽落都踴躍嘅喎，同埋都好似已經諗到好多唔同嘅疑問或出現嘅情況咁，係咪咧？ 是啊，因为而家最大影响就是生活上可能打咗针，或者即係譬如去探访啊，老人院嘅探访啊，咁都有影响㗎嘛。咁到底如果之后话要即係专家都建议打第三针嘅话，咁已经打两针但未打加强剂嘅，咁当唔当呢？咁可唔可以探老人院呢？可唔可以去医院探访啊？之类嘅问题，即系都系大家关心咯。 嗱，有冇啲长者咧，或者头先讲到唔同嘅建议优先打第三针嘅人士，对于呢个安排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到除咗长者之外，头先都讲到一啲高暴露风险嘅群组啦，包括一啲喺安老院啊、检疫酒店啊、机场啊工作嘅朋友，或者一啲跨境司机等等。而家要讲到打第三针啦，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继续同连伟桥倾啊，就想知道咧，因为其实今次點解建議打第三針呢？都主要就係話啲研究提到打完第一、第二針之後，隨住時間嗰個抗體水平會下降嘛。其實呢啲長者嚟講係關唔關心呢一類嘅？即係打完針之後，究竟抗體水平就同 佢哋即係對個病毒可以即係抵抗到幾多，容唔容易感染係有關係噶嘛？長者其實有幾關心呢一方面咧？ 其实老实讲，我哋都观察到而家咧，即系可能疫情又平稳咗一段时间啦。咁同埋个时间即系疫情都耐啦，咁大家真系有啲抗疫嘅疲劳。咁即系啲防疫嘅措施啊，或者即系个疫情嘅威胁啊，即系比起初期或者比起啱啱开始接种计划六个月之前咧，其实大家个反应都弱咗噶啦。咁所以即係即係你話嗰個恐懼有幾大呢，其實就即係可能少咗啲。咁所以即係要去打第三針，或者一啲尚未接種嘅長者點樣鼓勵佢打呢，可能都係要即係透過譬如社交距離措施會唔會有啲放寬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誘因會強大啲囉。 嗯，我反而就喺度諗呢，即係而家只要打第三針之後啦，嘅好處就可以令到打完第二針之後，隨住時間降嘅抗體可以係提升翻一啲啦。會究竟鼓勵到啲長者去打針啊？定係抑或反而係調轉嘅？知道哦，原來唔止打第一、第二針喎，仲要打第三針喎。原本未打嗰啲長者都未必會再行出嚟打啦。究竟係邊個方向多啲咧？你覺得？ 我諗都唔會好大影響嘅，因為即係如果嗰個預約嘅安排係即係唔會好似初期咁辛苦，即係。大家記得半年之前啱啱開始打針嘅時候都有少少混亂啦，咁都好多長者又冇電腦啊，或者好難預約啊。咁如果個預約安排好嘅話，其實都唔會話太過麻煩嘅。即係最主要長者個考慮都係第一就係即係身體啦，自己承唔承受到啦。第二就係即係對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啊，同埋譬如翻內地啊有咩影響啦、啊？有可能好多屋企人都喺內地啊咁樣。 嗯。而家打兩支科興嗰啲長者啦，即係根據委員會所建議咧，都係話啊，最好打第三針都係轉一個平台，就係伏必泰嘅，因為嗰個抗體個反應咧，可能都會好一啲。對於長者嚟講，呢、這個擔唔擔心咧？因為之前專家又好，其他嘅講法都係話伏必泰可能打完之後嗰個針後嘅反應會大啲啊嘛。 係啊，係啊，即係對身體嘅影響大啲。咁好多長者都會話即係。就算话抗体又好，即系边个效能高啲都好，始终都系关心自己身体承唔承受到。咁我谂头两针都系打科兴嘅长者，可能即系抽针或者去转第二个平台个动力就低啲啦，因为始终都系即系有经验，之前打过冇问题，咁可能会信心大啲。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打第三针对于长者喺譬如资讯啊方面譬如政府再可以做啲乜嘢，或者整体嘅安排上面可以点样建议做得好啲咧，俾啲长者系更加明白或者方便到去打第三针？ 我谂都系尽快公布啲具体嘅安排嘅，点样预约啊，或者系即系对于社交距离措施有咩影响啦、啊？咁同埋即系嗰个动力上高，始终都系即系对日常生活嘅影响，譬如即系佢哋去探访啊、去饮茶啊各样，会有啲咩意味咧？嗰、那个诱因会大啲咯。 OK， 好啊，唔该晒连伟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连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嘅，同我哋讲到咧，而家就话长者系其中一类啊，六十岁或者以上嘅长者，之前打咗针科兴同埋伏必泰都好啦，两剂都建议咧系可以系属于一个优先群组打第三针嘅。不过具体几时有落实系打到第三针咧，都要有待公布咁样嘅。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陈生，请讲。 我咧就打完两针噶啦。咁、嗯、去埋英國，喺英國咧都中埋噶啦，中埋噶啦。咁跟住 咧，確診咗喺英國嗰陣， 確診咗嘅係啦，確診。跟住我治咗隔離十日，咁好似傷風感冒咁嘅啫。咁但係我想問就話，我打完兩針，打第三針啊？而家政府打完第三針，會唔會仲要打第四針咧？因為其實打完兩針，我覺得都應該 OK 嘅。咁點解仲要打第三針咧？打完第三針之後，會唔會打？我今次聽政府講打完第三針，咁跟住會唔會？我打完第三針，遲啲又要打第四針啦。 頭先聽阿劉宇龍教授所講，就即係香港就未直接傾啦。咁但係話外國有啲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噶啦，即係傾緊打第四針啊咁樣噶咯。 咁咪咯，因為本沒完沒了嘅，同埋最主要就係啲後生嗰啲後生心肌炎嗰個問題啊嘛。其實我今次打兩針都冇辦法，因為去英國知道啊高風險，一定要打兩針。情况就咁样咯，我就想讲嘅。 即系你担心不停打落去，究竟打到几时咧？咁 系啊，究竟打到几时咧？呢、這个即系对身体有冇一个好大问题咧？人哋英国而家本身打完针，就算你中咗，都要伤风感冒咁，跟住过咗十日就冇事咯，就可以出嚟，可以自由行、自由剩噶。 嗯，你而家系香港定系英国噶？我想知。 我而家已经翻咗嚟香港噶啦。 嗯嗯嗯。 系啦，我都照样翻嚟，都系隔篱廿一日。 嗯 ，OK， 系啦，好啊，唔该晒陈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啊，佢就担心即系究竟打完三针之后会唔会继续打落去咧？咁究竟要打几耐咧？咁呢个就系佢嘅考虑嚟嘅，陈生。另外，仲有董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啊，早晨啊，主持人。 系，请讲。 我想讲下咧，今朝早咧，你哋访问嗰两个嘉宾都未讲到我先生嗰个情况嘅。嗱、我先生咧就系、打咗两针伏必泰，十日之后佢先出现反应，喺屋企晕咗。咁咧就如果要打第三针，咁佢打咗两针伏必泰，第三针应该系乜嘢咧？我真系唔知道，唔知点样去选，同埋适唔适合继续打第三针？因为好似完全冇讲过出现咗反应嗰啲人。应唔应该继续打第三针 ？OK， 明白啊。 我哋个忧虑喺呢度系啦。 明白，明白。董女士呢个嘅佢先生嗰个情况啦，即系打完针之后有晕倒嘅情况，会唔会真系同针有关呢？如果真系同个针有关嘅时候，究竟应唔应该打第三针呢？咁不过呢个可能都要问翻医生嘅意见啦。咁各位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你讲到第三针嘅情况，1872311，先休息一阵。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昨天就是立法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次大会，见到有议员都关心到体育发展方面，其中口头质询都有问到现在的足球场的数量是欠缺了，究竟讲的足球场都好几类，不同的大小或者不同的硬地定草地有不同。请另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他关心的这个足球场议题，有立法会议员陈佩贤。早晨。 早晨，我是陈佩贤。 早晨，陈佩贤。刚才就讲到是你昨天在立法会都有是不是口头质询提到这个。 是。是啊，有问到。 是足球场数目那里，你是关心哪类足球场，或者个数目方面你看到有什么问题现在？ 簡單講咧，其實佢政府就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去規劃城市嘅，咁啊包括體育設施同埋足球場啦。咁但係咧，佢嗰個規劃準則咧，佢有陣時跟，有陣時唔跟。 嗯。 咁我所以咧就追佢，喂你跟翻你自己嘅標準啦。咁例如咧，佢就話佢其實講緊足球場呢，佢就計劃啊，每十萬人就應該有一個足球場咁樣例子啦。咁佢呢就話啊，咁樣我拉勻全香港嚟計就爭 12.9 個足球場。咁我就問佢啦，喂，其實呢唔係拉勻嚟計喎，因為講緊規劃標準呢，其實例如講緊我哋規劃標準，佢嗰個政府裏面呢講緊幾多地方要有警署啊消防設施啊郵政局啊、醫療設施啊，甚至乎休憩用地呢，其實係休憩用地每十萬人最少有20公頃，即係每人有2平方米咁啦，例子啦，係市區。咁佢理論上係應該每用一個區嚟睇嘅，即係你例如住喺灣仔區，你應該有幾多休憩用地咁樣去睇嘅。但係佢咧，佢而家睇佢而家講法咧，就有少少成日都要食喺度食字咯，就係、足球場咁，你全香港拉勻嚟計。咁啊，爭 12.9 個，哇！唔係喎，冇理由拉勻嚟計㗎。例如打比如頭先講喺灣仔區嘅休憩用地唔係即係有缺乏嘅，咁我拉勻嚟計，拉到上山，拉埋上去港島徑，咁你即係好多休憩用地啦，咁使咩再起啫？唔得㗎嘛。咁即係嗰個城市規劃係用一個區小，即係區或者係一個大區睇㗎嘛。咁所以咧，其實咧，我琴日講咧就話有好多區咧，我唔係淨係11人足球場嘅，即係講緊5人啊，或者唔同嘅。用足球場嚟睇咧，其他嘅運動設施都係有咁嘅情況嘅。例如足球場咧，我俾大家一個概念啦。例如我琴日指出咧， 喺觀塘區，觀塘區有66萬人口嘅，咁理論上應該有6個11人足球場，同埋22個5人或者7人足球場嘅。咁實際上咧，觀塘區得2個11人嘅啫，咁即係佢嗰度咧，基本上都爭4個。然後例如元朗、東區同埋葵青，基本上都爭4至5個。即係用東區例子啦，咁樣到東區咧，基本上得小西灣運動場嘅啫。但而佢喺規劃個標準裏面咧，就寫到明咧，就話喂，有啲喺運動場嗰啲即係跑步裏面嘅運動場咧，佢就唔計嘅，因為佢唔係經常向外開放嘅，所以佢咧嗰度唔計為完整一個嘅。咁所以喺東區裏面咧，基本上冇一個完整嘅11人足球場嘅。要去咧，就基本上要去翻維園啊，或者跑馬地嗰度先有嘅。咁但係你嗰個柴灣嘅居民要去，如果真係要踢波，就要去到好遠咯。咁所以我就講話佢個數字上，我頭先講觀塘、元朗、葵青、東區，淨係呢4個區加埋，基本上都爭18個。咁而政府嘅數咧，佢就話啊，我爭12.9個嘅啫。咁所以我點解講話喂，你咁樣拉雲嚟計，咁我以後啲嘢唔使搞噶啦。咁我就話爭12.9個，我全部起曬明日大嶼。咁以後東區嗰個係咪搭車去明日大嶼啊？又或者休憩用地？咁以後啊，你去灣仔揾唔到，即係你市區揾唔到，新市鎮揾唔到休憩用地啦，例如將軍澳揾唔到休憩用地啦，啊唔緊要噶啦，嗱將來去北部區啦，嗱北部區有休憩用地，我拉雲嚟計，你都有噶咁樣，咁我就繼續傾談落去噶咯喎，其實 okay, 明白嗱，對於即係踢足球嚟講，一啲波友嚟講，會唔會都關注呢啲場啊唔夠嘅情況咧？打嚟18-7-23-1。頭先講到幾個區啊，譬如觀塘啊、元朗啊、葵青啊、東區。陳佩賢計到啦，就係嗰啲11人足球場都比較少一啲。會唔會你都係呢幾區嘅居民？對於足球場又點睇？體育設施點睇？18-7-23-1。嗱，繼續問下陳佩賢啊，其實而家佢見到康文署都有每年都增加啲足球場嘅速度嘅。咁啊，見到譬如草地球場同埋硬地足球場啦，咁。草地球场嚟计就2021年就系81个，2020年就80个，咁即系一年都加到1个咁样嘅。呢个速度如何？同埋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喺市区会唔会都的确真系难啲咧？譬如观塘区、东区，可能都系相对难啲，要喺个市区入边增加啲足球场，真系难啲。 明白理解嘅，其实咧，我之前我呢几年即系当然系医疗主力啦，咁就呢几年分有分別都寫個信關於體育發展，包括足球場啦。咁我係一個比較務實嘅人嚟嘅，我明白喺個市區裏面或者已發展嘅地區咧，好難揾到咁大嘅土地11人嘅。咁但係我就同政府講咧，其實最足而佢因為將貨就價，然後佢近年嘅起嘅足球場咧，係主要係我起唔到咁大啦，11人。咁然後咧，佢就起個7人嘅仿真草嘅足球場。咁啊，呢個就係將貨就價嘅代價。咁但係咧，我就同佢解釋咧，其實起一個仿真草7人嘅足球場嘅問題係咩咧？因為佢起完之後咧，就要揾個圍欄圍住佢，揾個管理員叔叔睇住佢，然後繼而要 book 場，同埋你要買對特別嘅波鞋先可以踢到波嘅。咁相比起嗱，例如我同佢講話，喂，你起足球場如果唔夠位，你起個大啲嘅硬地足球場裏面畫2個5人足球場，平時如果冇日頭嘅你學校可以用，其他人可以用，咁你要 book 場咪 book 囉，咁你可以唔使要圍網封住，當區嘅居民可以落去踢下波嘛，你唔使話一定要約齊兩隊，要 book 場，又要畀錢，又要全副裝備咁做，咁所以就話而家佢起嘅呢，即近年起咧，好似起咗足球場，但係好多時候都係起一啲7人嘅仿真草咯。咁所以佢又唔係起緊5人，又唔係起緊11人標準嘅足球場嘅佢。 但整體嚟講，我覺得就算起咗呢啲場，我見有啲資料都話係咪個標準都未必係符合國際。譬如講緊55個硬地純5人足球場，得8個係符合國際足協嘅國際賽標準，係咪就算起咗出嚟，好多都係唔符合國際標準㗎？你見到 係。呢、這個其中一個頭先講啦，數目講咗啦，咁數目嗰度爭咧，其實唔係爭12.9個嘅。好啦，而家講緊裏面嘅質量啦，即係標準啦。咁標準咧，其實嗰個標準咧，佢喺香港規劃與標準啊標準與準則嗰度咧，佢11人5人咧，佢係講緊幾十年前嘅標準冇更新過嘅。咁所以咧，我哋問佢嘅時候咧，就話佢有時咧就話跟香港標準，但有陣時咧佢係跟國際標準。 咁但係喺個足球場標準裏面呢，11人同埋5人都有國際嘅標準嘅。 OK。 咁而呢問題最大問題就係咩呢？因為香港嘅歷史嘅原因同埋個地方原因呢，好多場都係7人。而7人呢其實係冇一個標準嘅國際標準嘅。咁所以呢佢就其實喺度即係有好多場地呢，我哋留意到呢其實就會有唔同嘅斜度啊，唔同嘅大細啊，有啲我睇到呢係個佢所講嘅7人場嗰、那個大細呢係大過一個佢話11人嘅足球場。 Okay. 咁所以喺嗰度呢，其實喺個我就建其實寫個信呢，建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呢係要更改佢嗰、個幾十年嘅標準啦。第一、第二就喺個部門之間嘅溝通呢，即係當你起新嘅足球場啦、 okay. 喂唔該同唔同嘅部門溝通好點樣整一啲比較標準嘅足球場囉。 阿陳佩賢，因為都仲有少少時間啦，想趁呢個機會，就因為見你都唔話唔會尋求連任㗎啦，咁尋日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啦，你自己作為一個呢屆嘅立法會留到最後嘅一個非建制派，自己點睇立法會發揮嘅作用呢？ 有啲咩作用啊？呢一年比較佢哋比較有效率啦，但係其實講我自己睇立法會嘅工作係監察政府嘅，應該係作出嘅監察作息角色係一個叫 check and balance 嘅，咁但係我相信呢年度未必可以做到呢件事咯。但係因為講緊兩個角力嘅，因為講緊究竟係咪要行政主導，定係要有監察或者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一個平衡點嚟嘅。咁但係而家似乎唔想，即係好似一個車抌油咁向前行，咁但係點解要有個 break 呢？咁、 okay. 因為原因你要轉彎，你要唔同嘅力度啦。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就冇咗個 break 咯。 明白，唔該曬陳佩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系统失调人士、60岁或以上长者以及医护人员等高暴露风险群组，头两针打咗科兴疫苗嘅，第三针就可以转打伏必泰。科学委员会亦都建议维持接种流感同埋新冠疫苗相隔14日嘅做法。咁有多个月前已经完成接种嘅人士，佢哋普遍不抗拒打第三针，但系就认为政府应该系要做好宣传同埋释除疑虑嘅工作。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乐施艺行者原定下个月19至到21日举行，乐施会前日收到政府通知，话活动不获豁免限聚。乐施会引述政府通知，由于乐施艺行者比赛路线位处麦理浩径，难以完全隔咗公众同埋参加者互相接触，加上涉及4600名参加者同埋工作人员，并且连续3日跨区举行，认为当中有潜在传播疫情风险。乐施会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应当局要求反映意见，更新活动申请书中的防疫细节，但未有收到明确反对通知，对申请不获批感到极为失望和无奈。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府除了正在兴建启德体育园，亦都一直部署在马鞍山白石兴建第二个体育园。经过展开初步可行性研究之后，民政事务局已经进一步敲定园区内设施，当中包括最少4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包括板球场、棒球场、溜冰场和室内田径场，日后可以用作举办区域性赛事。而當中最惹人關注的就是當局計劃在園區內引入的田徑場，將會是全港首個大型的室內田徑設施。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海洋公園連續第二年受到新型肺炎疫情重挫，上年全年度關園日子達到146日，入場人次比前年度下跌36%，去到140萬。在扣除特區政府資助前的經營虧損淨額超過11億元。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預期，在正常通關無期之下，海洋公園的經營環境仍然相當艱難。明年是海洋公園關鍵的一年，如果能夠正常通關，加上水上樂園的營運漸入佳境以及轉型成功，估計最快後年海洋公園的營運情況會有改善。但如果未能夠好轉，相信特區政府亦都不可能再向海洋公園提供資助。 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寻日向学校发出通告，咁就话鉴于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到2021以及2022年度学校嘅正常运作，应考2023年文凭试学生嘅学习进度因而受到重大延误，因此考评局公开考试委员会通过取消中文考试以及通识科嘅校本评核。有资深中文科教师认为有关安排是意料之内，近年教师为学生进行的小组讨论训练、撰写大纲等功课亦都已经减少，不过他认为考试不单止是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亦都可以考核他们讨论时候的互动性和思维，是其他训练不能取代。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机管局重新审视融资安排之后，决定把握现时低息环境，在未来十二个月发债集资大约360亿元，包括发行40亿美元机构债券，并在明年推出50亿港元零售债券，等香港市民有机会参与三跑道项目。如果美国债市场反应不理想，或者又需要发行150亿港元机构债券作为后备融资渠道。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已经完成接种的市民尽快打第三针，并且容许市民可以抽针。港府应该尽快落实，并且做好打针的配套措施，尤其是宣传解说，释除公众疑虑，尽量推动市民打第三针，不单止可以提升保护力，更加可以加强内地对本港抗疫的信心，为通关扫除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明報的社評說，新一屆立法會必定跟過去很不一樣，行政主導預料將會進一步強化，會不會過度側向行政一邊，如何體現問責原則，反映社會多元多樣性，值得關注。社評指，很多新措施、新政策，一是就不夠進取，一是就存在明顯缺失，立法會有責任督促政府切實解決問題，不容官員蒙混過關。明報的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海洋公園的經營未見起色，當然是受到外在因素所拖累，但是要擺脫衰落，只有靠海洋公園自救。奈何一年以來，海洋公園得到撥款之後，仍然處於半放棄狀態，一味縮減營運開支。政論說，有學者擔心海洋公園會淪為負債黑洞，向政府攤大手板，用公帑埋單，淪為財政上的無底深潭。《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话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形容是务实做法。外交部批评美国严重违反一国中国原则，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社评话，美国为压制中国崛起，操弄不计后果的游戏是玩火自焚，要承受破坏亚太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后果，背负历史罪责。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日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反方向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 60至64岁嘅香港居民喺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喺1960年出生，记住喺今年11月1日至30日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就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10月28日，委员会建议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高危群组优先。 立法会三读通过电检修订条例，禁影危害国安电影。 乐施会毅行者不获批群组聚集豁免，未能实体举行。 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同意在11月底前重启核协议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一啲嘅高危群组人士咧，系专家建议啦，经过开会之后咧，就话都建议是接种第三剂的新冠疫苗。刚才提到一些免疫系统失调的人士，一些打了两针科兴或者伏必泰的不同人士，包括6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但是优先说是会打第三针。另外有一些就说接下来都会逐步推行的，未有确实几时做的，就是说一般打了科兴的人士都适宜是打第三针的。另外就说如果本身是确诊过的曾经而又打了第一针的人士，都可以咨询医生是不是需要在打第一针之后的6个月是打第二针等等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另外刚才和陈佩贤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不同的区，他就提到一些数字上面都是足球场不够的情况的，你们会不会都面对着一些体育设施或者想找踢球的地方但是都没有呢？可以都讲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的。另外就想和大家讲一下有关于一些失明人士，平时会留意在街上面一些失明人士他们的需要呢？见到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呢，他们早前就同委托了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做了一项后天失明人士的一些社区支援的研究，提到他们在一些社区生活都可能会面对一些难适应的问题。详情都想请一位电话的嘉宾和我们谈，有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黄俊恒。早晨。 是，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黄俊恒，你这个就是主要针对后天失明人士的社区支援研究。我想问一下，是访问了几多后天失明的人士，还有是几时做的？那个研究是？ 哦，那个研究是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做的。咁就分了两部分啦。咁就有问卷的调查。问卷调查呢，就有160几位的失明朋友呢去做了。然后呢就有资料小组的深入的访谈。咁就有43位的视障朋友呢参与了这个资料小组的访谈的。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今次在你们的访问研究里面。 我想最主要的发现就是，其实视障朋友在社区里面得到的支援，尤其是新失明朋友的支援呢，是明显地不足够的。咁轮候时间很长啦。好唔方便啦，医生同埋呢个即係非政府机构嘅联系唔係好足够嘅时候呢，以致佢哋係得唔到一个好適切嘅一个支援，当确诊咗啲眼病之后。同埋我哋都发现呢，全失明朋友比起严重弱视嘅朋友呢，喺接纳自己呀，或者对社会质素，即係社会生活嘅质素呢嘅评价呢，係失明全失明的朋友是比嚴重視障朋友為高，但是倒翻轉咧，喺一個經濟狀況方面咧，咁啊嚴重視障的朋友咧就比全失明的朋友咧係好少少咁樣嘅狀況。大致上咧，我哋見到喺呢、這個個案，即係喺呢個研究裏邊見到嘅都係咁樣嘅狀況啦。 頭先講最後一點先，我就想了解一下點解反而完全失明嘅受訪者咧，可能佢哋經濟狀況就係整體嚟講可能差過一啲 輕度至到嚴重弱視嘅人士，咁但係佢哋嘅可能自我觀感或者即係滿足度都可能會好過即係一啲弱視嘅人士咧。點解會係咁樣嘅咧？有冇一啲原因發現到嘅？ 嗱，我哋都見到呢、這個結果嘅時候，我哋都有啲即係覺得啊，點解會咁咧？我哋諗一諗嘅時候，可能啦，嗱、這個都係可能嘅咧，即係個研究本身未必反映到呢、這個客觀地反映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係我哋對即係全商嘅朋友同埋市場朋其他朋友嘅認識嘅裏面嘅經驗啦，就係、是、全生命嘅朋友咧，可能係比較容易去接納自己嘅狀況，同埋佢哋。即係獲得呢、這個即係復康服務之後咧，佢哋容易啲去適應新嘅生活，可能就係諗啊，還即係都冇啦，即係個視力都冇啦，咁樣變咗咧，佢哋真係要低起心肝去重拾生活啦。但係咧嚴重弱視，咁佢可能咧有啲剩餘嘅視力啊，咁變咗咧。佢哋仍然好想靠佢哋自己嘅視力咧去過生活，但係又發覺唔得嘅時候咧。嗰種嘅彷徨或者嗰種嘅即係情緒啊，或者嗰種嘅諗法咧，就可能會差一啲啦，咁樣樣。即係有時即係有視力嘅朋友，仍然有少少嘅時候，都仍然就諗緊啊，我仲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生活咧？咁呢一啲嘅糾結咧，就可能令到佢哋即係喺社區裏面生活適應會難少少。 嗯，頭先你另外提到一樣就係話一啲即係發病比較短啲或者叫做新失明嘅朋友啦，可能佢哋面對嘅困難或者對於社區嘅不滿，可能都會高過。一啲失明比較長時間嘅人，個原因又係嚟自邊度？同埋何謂叫做新失明咧？即係短至一年定係叫咩？ 我諗新失明大概係即係佢係失明，即係佢嘅視像情況出現係大概一年左右或以下嘅時間啦、我哋稱之為新失明嘅朋友。咁相較於長年期啲有眼疾嘅朋友咧，咁新失明朋友佢頭先講啦，獲得社區嘅復康支援嘅服務咧，其實係唔夠嘅。舉例。如果我哋要去啲機構上一啲視障人士嘅生活技能一啲課程，咁要等幾耐呢？平均要等18个月或者以上。 係邊類課程嚟㗎？18个月係講緊。 哦，咁佢等乜嘢咧？就教佢哋用，即係例如手杖出入啦，點樣去自理啦，即係平時做翻家務啦、煮食啦，或者用一啲輔助嘅器材啦、電腦啦。即其實真係一個視障朋友，佢由見視變成失明，佢要重新適應個佢嘅社會生活，要學嘅一啲嘅日常嘅技能嚟嘅。但係要上呢啲技能嘅課程咧，原來要等18个月咯。 嗯，咁呢段時間通常佢哋點咧？即係未能夠得到呢一啲服務嘅時候，咁又未必身邊個有多一個人去照顧佢噶嘛？通常會點樣咧？會？ 即係嗱，如果有照顧者咁，當然就由照顧者去處理啦。如果冇嘅，咁真係我哋咧機構裏面有啲個案咧，就真係喺接觸我哋之前咧，就真係留喺屋企，長時間咁留喺屋企裏面，就連即係可能連出街啊，都比較困難一啲。咁同埋咧。當然喺等候期間啦，即係好似我哋機構啦，失明人協進會咁樣啦，就會有一啲嘅即係簡單少少嘅課程，即係叫做應急方案啦。即係我哋簡單教一教佢嚇點樣用手杖喺屋企樓下附近走走咁樣。咁但係呢個都唔係全面嘅，即係唔係一個好系統化嘅一個嘅復康嘅訓練服務。但係我哋就少少啦，教一啲小技巧，咁同埋咧有啲。視障朋友就即係視障嘅年日長啲啦，已經適應咗生活嘅時候咧，就同佢哋去分享佢哋一啲嘅小技巧啊，咁樣咁就叫做係即係頂住先，咁但係就都期望咧，佢哋等即係繼續都輪候咧。一個即係系統化一啲嘅訓練課程啦、 如果你譬如你講到一啲住宿服務嗰啲，咁可能就涉及一啲地唔夠嘅問題啦。但你講到一啲復康訓練，我想知啦，點解會要相對輪咁耐咧？係一啲人手定係咩問題咧？ 咁我哋好相信係資源唔夠嘅問題啦。咁變咗就即係增多足少啦。即係有嘅現有嘅導師啊、成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足夠。咁以至到即係視障朋友要等好耐，尤其是喺年紀老化咧，咁樣好多嘅新失明朋友都係中年或者係長者啦。咁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輪候嘅條隊越嚟越長。 你哋有冇數咧？即係每年所謂新失明嘅人士係有幾多少？ 冇一個具體嘅數字，但係即係就算我哋機構啦，即係我哋機構 大概千零嘅視像嘅會員咁上下，咁年年新入會嘅朋友咧，其實都多嘅，即係可能係你新入會嘅人年年都有一百幾十咁樣樣嘅，所以嗰、那個增長率可能都唔低㗎，我相信係啦。 嗯，另外我見咧，你哋今次訪問嗰度都提到，有啲受訪者咪提到話。佢哋向醫生去問，睇下可唔可以轉介去其他服務，但係就話啲醫生根本都唔係好熟悉一啲社區嘅服務，咁所以出現一啲服務唔銜接嘅情況。呢個係點啊？詳情係 嗱，詳情係點咧？即係有時咧，你眼科醫生咧就話俾你聽啊，你嘅眼疾咧係咁樣樣嘅，你嘅眼疾咧係可能而家暫時未得醫嘅，同埋咧佢會慢慢嘅退化嘅。咁通常病人就會問啦，咁有冇嘢可以幫到我手啊？咁樣樣。咁但系醫生通常咧就都講唔到社區上邊咧有啲咩機構或者係提供緊咩服務去俾呢一班嘅視障嘅朋友可以咧去快啲攞到服務，然後去重新咧去適應新嘅生活嘅模式。咁即係眼科醫生係有啲眼科醫生有啲知嘅，有啲知佢你可以去某某某個會，但係唔係個醫生都知咯。呢個就係我問題啦，就即係有時。讲彩数啦，你撞上个医生识定系唔识咧？ 咁所以翻翻转头，可能要揾啲咩服务，都可能要揾翻你哋机构或者自己去揾咯，系咪咁？ 我系啦，自己揾，因为有时咧倒翻转系，佢连我哋有我哋呢个机构都未必识啊。举个例，即系有时佢有时未必话，即系当然我哋嘅即系宣传可以做多少少，但有时有啲机构都系话即系我哋可以琴日开记者会嘅时候都有个个案分享，佢都系朋友口中朋友答朋友先至答到。知道有我哋失明協進會嘅存在，咁然後佢先至咧去尋求服務，我哋嘅社工去家訪過佢，咁樣即係先為佢提供一少少即係應急嘅一啲嘅服務啊、支援啊咁樣樣去幫佢去慢慢適應新嘅生活咁樣樣咯。 Okay. 變咗就真係靠朋友啊，即係變咗可能係即係醫生啊，或者係。呢啲佢未必每一个都真係咁清楚，唔同嘅机构啊，点样样。 O K. 嗱，整体你觉得有啲咩建议呢？就是、譬如针对一啲尤其是后天嘅失明人士，我见过你哋亦都提到一啲残疾人士嘅医疗券嘅，仲有啲咩建议呢？ 嗱，咁几样啦，咁就係、是、增拨资源啦，咁就减少即係轮候嘅时间啦。新失明嘅朋友支援，我諗要进入社区啦。举例就係、是。即係長者啊，有好多長者都係新失明嘅朋友，咁變咗佢哋可能如果地區嘅長者中心，而長者中心係可以有資源幫到一班視障朋友去適應生活嘅，即係佢哋簡單啲讓佢哋幫到手嘅，咁佢哋唔使周街流動，一定要去揾視障機構，因為視障機構就服務全港啊嘛，咁你好難即係咁容易就去得到咧，可能有啲新失明嘅朋友，如果喺地區會好少少啦。咁啊，醫療券嗰方面其實就係點解呢新生命朋友去到要睇医生嘅时候，咁如果又用翻公立医院或者系公共诊所，未必去近佢屋企，咁变咗又系一个周居劳顿，同埋轮候好长嘅时间嘅时候咧，咁方便佢哋方法就系、是、如果佢哋可以社区里边去睇翻医生嘅时候，私家医生，咁呢个系一个经济负担嚟嘅，对某啲人嚟讲，咁如果系咁，有一啲残疾人士嘅医疗。券咧係可以幫到新生命嘅朋友，以至其他嘅殘疾同埋尤其是視障嘅朋友咧，可以喺就地就近嘅地方咧去求醫，咁係一個好嘅一個嘅生活，對佢哋生活質素嘅一個提升啦。咁最後我哋一個重要嘅訴求就係即係就業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好多新生命嘅朋友其實都仲有工作嘅能力，佢都好想揾翻工作。而呢樣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咧，提升翻個生活質素、自我認同、社會嘅參與。所以我哋都期望僱主能夠認清即係視障朋友嘅能力，咁可以咧聘用更加多嘅視障人士咯。 好，唔該曬黃俊恆，同你傾到呢度。黃俊恆咧就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用一啲失明人士對於一啲尤其是後天嗰啲咧喺社區支援啊點睇，或者而家啲就業市場喺聘請失明人士點睇，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先休息一陣。 胸怀千秋伟业， 恰似百年风华， 时代精神耀香港之大国建造主题展， 带你穿越古今，展出港珠澳大桥、香港国际机场等多个著名地标， 感受中国独有建筑美学、先进建造技术，带领世界迈向建筑新时代。 时代精神要香港之大国建造主题展， 10月25号起至10月30号， 香港会展中心 3D 展览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时间会不会都有去街市买餸，留意一下菜价呢？见到说因为内地的蔬菜价格呢是上升，连带香港的内货价啦，甚至买的价格都贵了。你有没有留意到类似的情况呢？有没有见到哪些菜买开菜的留意到比平时都贵了呢？贵成点呢？会不会对于日常生活的开支都有影响呢？讲下你的睇法，1872311 讲下你在街市见到的情况。另外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谈，有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袁昌。早晨。 早晨。 袁昌早晨。刚才讲到菜价贵了，是不是最主要都是因为內地嚟嘅菜貴咗咧？同埋其實而家香港菜有幾多成係嚟自內地嘅農場咧？ 嗱，而家香港以佔內地嘅差唔多嘅入口蔬菜咧，差唔多去到有足九成以上嘅，有九成嘅， 即係絕大部分都係嘅咯，都 係啊，差唔多大部分嘅啦。因為咧，香港嘅農產品咧，因為佢佔嘅量好少。尤其是最近又受到个台风受到雨灾水浸影响呢嘅失收呢亦都系更加冇咗个生产力。 我想知道而家啲内地供港嗰啲菜呢通常系嚟自内地边啲地区，系咪都系主要广东省为主，定系都系视乎唔同菜嚟自唔同地方咁。 其实嚟讲呢，我哋国内呢就供应嘅蔬菜咧，其实嚟自好多地方噶。因为呢一次嘅受咗个雨灾嘅影响咧，好多地方亦都水浸，亦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话系受到疫情嘅影响啊。系好多地方有啲疫情嘅发生咧，就令到嗰个关卡咧，系截咗唔俾出入。所有嘅司机运输嘅运作咧，都系不能够出入嘅。所以令到咧有啲喺宁夏嘅蔬菜嘅工人啊，亦都系受制一个政府嗰个禁令咧，不等离开地方，唔能够落翻广东省去工作。呢个系好大嘅问题啦。 Okay, 因为咧冇咗工人落嚟去种植呢个新一代嘅农产品咧，暂时咧仲未啊，有人去接触呢样嘢，去播种去做其他嘅工作。 菜价整体，嚟讲，你睇到而家香港加咗几多呢段时间？ 我相信咧，你最近嚟讲咧，就起码都升咗有成30%。 各种各类嘅菜都系差唔多。 各种各类嘅菜。一来咧就唔好话讲话菜类啦，瓜豆类啊，都系受到海南岛一个台风嘅影响咧。嗰、那个瓜豆咧，都系受咗去个价钱上暴升得都系好紧要嘅。 O、okay, K， 好啊，袁昌，转头翻嚟，我再揾你倾一倾。头先讲到好多唔同原因，有打风，有啲同疫情亦都有关系，有啲运输方面嘅成本亦都增加，令到啲菜贵咗。你哋点睇？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免疫系统失调人士、60岁或以上人士和高暴露群组等优先接种第三针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委员会已经检视过数据，认为接种伏必泰的抗体的升幅比较高，因此建议接种了两针科兴的人士第三针可以打伏必泰，但亦都可以选择科兴。他认为接种三针科兴对预防重症和伏必泰亦都不相伯仲。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通常是什么菜呢？这些是即是来自刚才讲的那些地方， 都是啲菜心啊，嗰啲芥兰啊，菜仔啊，每样啲菜都有啲嘅。主要呢就係昆明比较最多啦，佢个品种係最广阔啦。昆明包括所有乜嘢嘅品种类嘅瓜啊、豆啊，甚至呢、這个菜啊，都係包含最多㗎啦。咁当然山东方面呢就比较啲青瓜啊、姜啊、蒜头啊，同埋呢个青彩椒啊，就比较系多啲啦。 你自己预计叫做呢一波啦，即系啲菜价上升咗嘅情况会持续几耐咧？因为头先讲咗好多唔同因素啊，有啲就系同运输有关，啲同天气有关，但系天气可能台风都会过咗啦，都咁系咪会好快会降翻价嘅咧？又？ 当然啦，喺呢样嘢咧，就话我哋啲运输司机咧，喺即系话由香港去内地嘅运输司机咧，都受到好大嘅牵制嘅，因为佢哋去到咧，上到去装货时间咧，系不能离开佢嘅车嘅范围附近嘅。 系， 就算系啲司机内地有地方系翻屋企啊，都不能够翻去嘅，佢哋只能够都系喺架车度啊，或者喺佢指定嘅地方去聚集，嚟到等候啲货源上好啦，先系俾你走嘅。 所以呢个就影响人手，同埋影响有几多架车咧，咁系嘛？ 嗰个影响运输个费用亦都大咗啦。咁你知道香港系靠外来嘅供应嘅，不包括蔬菜啦，任何食品啊，各样用品啊，都系靠国内啊，其他地方嘅供应啦，系嘛？受到疫情嘅影响下咧，你知道嗰个运作嘅期间咧，就系受到有延期啊，延期不准啊，运输过程啊受到阻滞啊，咁呢样嘢咧。但喺我嚟睇咧，啲咁多年嚟啊，咁多年嚟啊，喺呢个十月份咧嘅菜价咧，是最浮动得最劲的一年。 浮动即是有加有减喎，定系净系加咧？今年 即是加嘅贵啊， 是 最贵的一个月头啊。 系 十月嚟计啊，其他以往过去咁多年有啲都系会贵啊，但问题咧就喺呢个十月咧，我相信有成十年八年咧系十月最贵嘅蔬菜价格噶啦。 所以我先就问咯，几时会跌翻落嚟咯？ 而家要跌翻落嚟咧，我睇咧，要跌咧，我相信都要喺未来呢个十一月后会慢慢有些少嘅微落。我想睇住咧，就话去到今年嘅新年啊，去到新年个价钱咧，都系会未必话落得好紧要嘅，都系以贵菜为主嘅啦。 就系头先你讲到嗰啲原因。 咩情况啦，或者跌翻几多咧，都大家未睇得到啊。而家最主要咧就系内地能够种植嘅人士咧，能够翻到去嘅岗位咧，去发挥咧，有啲菜就比较快脆长成，有啲就比较慢嘅时间内嘅。咁啊，要睇天气问题啦。如果繼續話未來嘅天氣係話冇持續咁凍啊，或者落雨啊，咁咧就比較好啲啦。如果你話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就我相信蔬菜咧就個季節性咧一路打到去過年咧，都唔敢擔保會話平得幾多。 明白，好啊，唔該曬袁昌，講到啲菜價可能都會好即係維持一個高嘅價格啦，都可能好一段時間，可能去到新年嘅情況嘅咁。袁昌咧就係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嚟嘅，你又講下你喺平時買菜啊，喺街市觀察到嘅情況，同我哋講下1872311。另外電話旁邊有莫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莫女士， 係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係。 冇啊，我係失明人士嚟嘅， 係， 我係即系渐渐慢嘅，因为我系视网膜病变，同埋有青光眼咧。咁我成日知系明外睇咁啊，开头咧就夜晚睇唔到，整下啦， 即系我已经收集啦，听讲喺度，但系夜盲症嗰度开头咧就夜晚就要用电筒啦去街，整整啊而家日头咧都睇唔到，就系见到个光啊，即系初初就个影影影下啦， 系， 咁而家变咗个光，其实啲光咧就遮住你系照唔到嘢， 嗯， 咁个医生话你盲紧噶啦，咁，咁咪谂起呢几年我冇去啦，因为已经去到又冇嘢俾你滴。又冇药食，乜都系，即系呢种病冇得搞啦。咁，我想问咧，嗰时我都个朋友都带过我去石硖尾嗰度盲人辅导嗰度，但我又去唔到，因为我跌过几次，我六廿几岁。咁我想话，如果想去乜又冇人带，因为我住青衣。 嗯，这个我睇下会唔会有关方面，譬如先话失明人协进会嗰度睇下可以即系帮到你啦。但我想了解一下咧，阿莫女士头先你嗰个情况咧，其实你系维持咗几耐，即系已经去到失明系几耐，同埋当初完全失明嘅时候，会唔会都需要一啲支援服务？那个情况系点样呢？那个支援？ 冇啊，我就嗰阵时因为只眼影响我有抑郁病啊嘛， 嗯， 咁我个马鸡料嘅姑娘咧，又后屘就。唔知觀塘嗰個乜就走過嚟，就揾個人嗰時開始睇先，都有十幾年前嘅。十幾年，其實我發現咧，我唔知即係已經睇先三十歲，而家六十幾歲。 嗯， 其實我三十歲已經開始夜晚黑覺得睇嘢係差咗，嗰時唔知嘅，唔， 嗯， 知咩叫夜盲症啊嘛。 嗯， 黑掹掹就睇唔到越嚟越。後屘有一次咧，我就。点解发现呢，我就是走去睇衫呢，视网膜病变即是都色素，睇啲颜色又睇得唔系好清楚，咁佢就明白咪俾个嘢你睇嘅。咁有时候我睇嗰啲荧光笔又睇唔到，都有睇算，都有廿年前啦，如果咁计。 OK。 咁啊，渐渐渐渐咁就开始。我仲加埋青光眼， 系，但我想知咯，就系话即系初初咁嘅情况，有冇啲咩嘢？譬如出街可能好唔方便啊，甚至自己做家务喺屋企留喺屋企都未必做到噶嘛，咁嘅情况。 初初成日撞唔系睇到少少都冇问题， 嗯， 近呢几年啊差啦， okay， 撞到咯，咁你要家务咁就成日拉亲啦，因为又唔系咁你要预备啲。即系而家希望用电嗰度啊，开煤气炉嗰度，个煲嗰度都辣亲手，成日辣亲手嘅。同埋屋企就算嗰啲嘢，你都撞到啊。 O、okay， K， 即系撞到 好多嘢都可能要好小心，因为始终嗰个视力系有影响到。咁我睇下阿莫女士呢一个嘅情况咧，睇可唔可以我哋将佢个电话啦，如果有需要嘅话，交俾头先讲啊，失明人协进会各方面睇可唔可以帮到佢啦。咁另外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书本活出意义来，讲述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维克多·弗兰克 （Viktor Frankl） 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并分析集中营幸存者的心理特征。在二战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在获释那日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很兴奋呢？弗兰克和他的营友都说毫无感觉，为了生存下来，他们早已经放弃情绪来保护自己，但亦都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 获释并不代表着从此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些非人极端的经历令幸存者不能够融入这个世界。有人以前是靠着想象自由的生活来支撑自己，但结果获释之后，发现现实不如他所想，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幸福。藉此带出人类需要的是自我超越，而不是单单的自我实现。因为一旦实现过程之中事与愿违，生存动力就会瞬间灰飞烟灭。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弗兰克阐述了意义疗法的理论框架，指出人生意义才是真正推动人类活动的力量。 在意义疗法的理解之下，人生意义不至于止痛药这样能够消除痛苦的感觉，但是可以透过了解苦难的意义来令到自己突破界限，超越自己。他认为很多心理病都是因为人们不了解自己为何而活，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药物和治疗，只是需要学习怎样找出自己的意义。 不過盲目追求人生意義只會適得其反，重點是不要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而是回應生命對我們的詢問，你所希望的人生意義是什麼呢？因為人生的意義是由我們每一個選擇，不論大小，逐個逐個體現出來。我們不能用文字概括人生意義，但可以從你的選擇呈現出來。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活出意義來》，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大家翻嚟千禧年代，有關於咧係一啲運輸交通界別嘅人士提到咧，喺疫情期間咧，好多嘅防疫措施影響，令到出行嘅人數咧都有影響啊，咁所以佢哋嘅客少咗啦，咁同時咧亦都關注到，因為好多揸車嘅司機咧，佢哋好多嘅成本咧嚟自個燃油價格，就話咧喺呢段時間咧都見到燃油價格嘅升幅咧，喺疫情開始去到而家咧已經咧升咗啦。非常之唔少啊！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又要承擔呢一筆嘅營運成本啦。嗱，呢段時間究竟嗰個嘅燃油升幅係幾多咧？對佢哋嚟講有幾大影響咧？咁同埋啊，佢哋提出咗呢啲問題之後，希望可以有啲咩幫到佢哋咧？咁電話旁邊咧有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召集人蔣志偉，早晨。 早晨， 早晨，蔣志偉，係。你哋係咪最關注？其實我見到你哋因為。有一個即係叫請願啦，就叫關注呢、這個政府監管油價上漲，希望可以咁樣。你哋見到而家過去呢一段時間啦，喺疫情到而家啦，嗰啲燃油升幅係升成點樣咧？對你哋嚟講點樣難以承擔法咧？ 嗱，佢個燃油升幅當然就好，即係好離譜啦！我哋覺得，因為由舊年大概年中五月開始到而家啦。其实由11个几嘅柴油呢已经升到而家17个几㗎啦。嗰、 嗯 那个升幅呢达到50%以上，我哋睇个柴油嘅升幅。 係。但本身呢啲柴油对于即係你哋嘅营运开支嚟讲係一个最主要嘅成本嚟嘅。最占几多呢个油？ 当然啦、啊嗯、即係你简单讲，譬如我好似我哋货柜车咁，其实我哋一公升油呢只可以行到大概 2.5 公里嘅啫。 嗯。咁所以。 2.5 公里。 嗯。 即係一公升油啊。咁我哋如果以本地嘅货柜车呢，其实一个月呢本地呢係起要用到1500至2000公升到㗎。 嗯。 如果我哋跨境嘅货柜车呢係涉及呢个3000至4000升到。 係。 咁你可想而知呢，我哋每个月嗰个油费支出额外支出好大。 嗯。 而我哋亦都睇到呢，而家香港嘅升幅呢係有别于其他地方，同埋佢个定价呢亦都定得好高。嗱，我早几日呢我问过新加坡而家嗰个柴油零售价或者汽油零售价。佢普遍呢香港呢都贵过去超过50%嘅。嗱，呢個係即係除咗汽油，柴油啊貴過人哋50%。柴油依家新加坡零售價大概係12港紙到嘅啫，但香港係17.75。嗱，從數字上咧，我哋睇到咧，根本幾大油摩咧，根本係上下其手噶啦，即係喺度劏緊我哋香港市民嘅。咁我哋而家香港政府或者競委會咧，一直咧就話呢個係一個自由市場。嚟去睇呢個油價咧，我哋係唔接受嘅。 OK， 但我想知咧，因為而家揸車司機啦，咁可能未必全部個油錢係佢自己俾，係咪有啲都係譬如佢係幫一間公司係打工嘅，咁未必係前線司機係俾曬噶嘛？通常而家你話承受得最多呢一啲燃油開支升咗嘅司機係主要邊類型嘅車咧？邊類型嘅商用車咧？ 當然啦，就即係、就是、我哋運輸業都分好多種司機啊。 係咯。 咁啊，貨櫃車通常都係老闆支出㗎啦。 嗯。 啊、就的士司機咧，就差唔多100%都係。因为佢个租车制咧，都系由个司机承受嘅。 嗯， 咁呢一方面对佢哋嚟讲，当然嗰个司机嘅收入，相计亦都系大幅减少啦。 嗯，咁有冇因为油价升咗而直接令到啲司机系少咗或者转行咁样咧？因为呢个旧钱好大。 喂，呢个的确系有嘅，尤其是而家我知道夜间司机咧，因为嗰个出行 嘅人啊，譬如依家好多都係夜晚呢啲咁嘅夜店都會嗰啲酒樓都會早收啊，各樣嘢同埋可能過去嗰年幾個疫情咧，亦都引起一啲或者導致一啲人嘅生活習慣都改變。 如 果夜晚出街人咧真係少咗嘅，係嘛？譬如小巴業啊，啲專線小巴夜晚都少人搭車嘅，咁呢個都係直接影響佢哋嗰個收入。所以即係大家都希望政府咧喺嗰個燃油補貼，因為由六月開始佢已經冇個燃油補貼啦。係咪即係因應嗰、那個油價飆升啦、啊？亦都嗰個出行人咧唔係咁多，遊客亦都冇啊！而家係咪咁啊？政府就唔可以一刀切咁咧，即係撤銷曬所有補貼。 但譬如你先讲緊嗰个补贴，就係讲緊之前防疫抗疫基金針對譬如小巴的士提供嗰啲嘅补贴就话停咗，就係、是、希望再做返呢一个计划咁样，係咪 冇错，希望再做返啦，同埋 补贴几多呢，係咪好似之前咁样呢，諗住 佢哋即係大家都要求都好似上次咁啦，即係可以补贴一蚊嘅公升啊，咁即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即係暂时接受啦，同埋最主要我觉得呢，其实香港嘅油公司，即系石油供应商咧，的确啊系好有问题嘅，啊，即系佢嗰个，我点解竞委会或者消委会咧，即系冇去参考人哋个人哋嘅地区点解系咁平？呢度咧，点解个油价可以定得咁高？而选择性咁咧，就俾一啲大嘅客户个大折扣，啊，而普罗市民咧就只能够攞个好少嘅折扣。咁我就真系想问下竞委会咧，佢系咪已经？是即系伤害咗香港一啲即系弱势嘅竞争力咧。 O K， 蒋志伟，不过我想引述一下之前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咧，都有提及过一个嘅油价问题喺立法会嗰度，咁啊七月嘅时候嘅，咁佢就话燃油零售价系个别油公司按住商业运作原则同埋运作成本系嚟定嘅，政府唔会作出干预啦。但系认同系要提高个价格透明度啦。咁重申政府冇理由要降低车用燃油价格作为政策目标啦，因为驾驶成本下降会刺激私家车数目，无助改善交通挤塞啊、空气污染等等，亦都不利于推动绿色运输，有个咁嘅回应嘅咁。 嗱，正正黄锦星呢啲咁嘅思维咧，就纵容咗油魔咧，就喺度鱼肉我哋香港市民，系嘛？即系佢俾个环保概念咧，完全咧就系即系损害紧我哋香港市民个利益噶嘛，系嘛？你谂下，油公司17.5元嘅柴油，但系你知唔知道个别客户咧，佢只系收40%嘅价钱嘅喎。即係佢折扣咧，係可以去到60% 嘅，咁啊公唔公道啊？嗱，我睇新加坡咧，對啲中成客户咧都有個折扣，但最多係20%嘅啫。佢定得咁高嘅時候，就由公司咧就去佢自己去選擇一啲佢認為嘅優質客户，就俾60%嘅折扣佢。而一啲只係一部半部車嘅人咧，佢可能小恩小惠未平20% 俾你啊。将呢啲弱势咧，就去补贴啲大公司或者啲大嘅车队，咁又公唔公道咧 ？OK， 即系黄锦星要睇呢一样嘢啊嘛，系、 okay. 咪消费者委员会亦都唔可以接受呢个油公司用呢啲咁嘅经营手法？呢、這个经营手法好有问题啊！我系觉得， 明白，唔该晒阿蒋志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蒋志伟就系陆路交通运输业大联盟嘅召集人嚟嘅，今日先连到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没有想过音乐除了可以用来欣赏，用来表达艺术，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知还可以推广共融理念。 Bingo， 今个星期日听下香港共融乐团成员余曼晴和张子浩是怎样透过音乐推广相见共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